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嚟啦，中秋节快乐啊，各位吓、啊、花生台嘅听众， 恭祝大家人月两团圆啦。 系咁啊，即系嗱呢排咧，话今日真系饮得杯落啊，吓、啊，即系见到即系我哋终于有啲独家新闻咧，俾人疯传啦，真系。咁啊，阿李永达啦，就喺度爆料啦。喂，其实即系所以话，你话立法会选举之后，哇，双簧俾我哋砌低咗，我哋冇 agenda 咧。喂，即係完全唔係啊！喂，其實我哋喂，就係講陣容啊！喂，其實我哋已經今非昔比，係嘛？即係你諗下，阿李永達早 今非昔比係一個貶義嘅語句嚟喎、 啊啊，已經係嚇、啊，即係 今時唔同往日， 今時唔同往日啦嚇、啊啊！即係你諗下，喂，除咗阿達哥之外，仲有邊個可以收到呢啲風咧？即係你話特首選舉呢啲， 喂，咁啊係喎！嗱，第一啊係阿達哥，即係因為話曬佢都喺立法會議員啊嘛。咁你去到立法會撞到曾鈺成，你可以 stop 佢話：喂，收收風先咁樣。 係啊。 第二，喂，邊個可以即係同於品可以食飯㗎？即係除咗AV 人啊，同埋高達嗰啲咁嘅 level 人。 係咯，我都係諗緊呢兩個嘛。一係李卓人得唔得咧？ 應該唔係太熟， 未必得。 因為點解咧？於品可，如果我冇理解錯咧，或者我冇記錯嘅話，佢曾經入過港同盟嘅。 哦。啊！仲谂起一个阿萧生得唔得咧？ 人格 啊，萧生得，萧生得，萧生好似话佢揾 识嘅咩？ 唔系佢揾个于品海嘅、哦，即系嗰阵时话介绍啊，于品海俾人万必啊，咁、哦、样样撑佢咁样样之类嘅嘢啦，咁样样咁啊。 但系食唔食到餐饭我就唔知啦。即系因为佢以前喺嗱、我见佢嘅第一次咧，就喺支联会草创阶段嘅时候，即系仲喺教协开会，但系当然而家都喺教协开会啦。咁就见到哇，好劲、啊！因为当年咧，我记得佢 present 咧，点解唔可以挤提呢个中银咧？即系即使系六四屠城之后，或者挤提咗之后嗰个效应咁样大唔大咧？哇！你真系完全冇人识驳佢嘅。即系当然啦，我僆仔嘅时候我系唔系读财经啦，即系完全系冇呢啲咁嘅知识啦。咁佢系比较熟嘅。咁 that's why 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嚟嘅。 嗯、mm-hmm. ， 你諗下當年佢買咗明報，即係溝掂啊查良容之後，雖然後期就因為搞現代日報蝕咗錢，亦俾人爆當年呢一個嘅信用卡盜用嘅問題，咁所以就即係撤出咗江湖一段時間。但係咧，佢間時喺泛民嗰個陣營裏面咧，其實就係今時今日嘅肥佬黎嚟㗎。 嗯， 因为个明报咧，基本上是一份党报嚟，嗰阵时候佢买咗之后，日日 cover 即系呢个即系港同盟嗰啲新闻嘅。 嗯， 咁你谂下佢重要性系几大？咁当然啦，你话佢因为而家沟咗习近平，咁所以即系有维稳嘅要素，或者成为政治斗争嘅工具，呢、這个即系绝对唔出奇啦，系咪？咁所以佢讲嘅说话，即系究竟系咪事实，或者系自己吹大？即系我零一或者多维。即係新聞網寫嘅嘢，會雜辦嚇，係唔會反對嘅。嗱呢一句説話可堪玩味喎，唔會反對，唔代表係佢 唔會支持 啊，或者係佢鼓勵你去做啊，有唔同嘅層次同埋 levels 噶嘛，大佬，係咪？咁所以可能你係理擦人鞋嘅啫喎，係咪？我亦都知道，即係而家呢個時候咧，好多喺香港嘅人物啊。话习近平是好嘢嚟噶， 哦，我知啊，恩生都系咁讲， 恩生 唔单止恩生，连阿毛哥唔系阿毛哥啊，毛哥话佢啲 friend 都同佢讲啦，而佢个 friend 又同李柱铭讲，又同书记讲啦，个个都话佢系戈尔巴乔夫添啦，讲到几夸啦， 系咪啊？ 甚至乎嗱，呢啲冇人引证得到嘅就系话，习办系要求雨伞运动嗰阵时候系唔可以。开枪噶嘛？ 呢、這个都几 certain 嘅，呢、這个都系。 呢、這个我反而觉得 certain， 因为点解呢个国际金融中心，你想即系香港呢个 系啊，呢、這个可信性就高啲。 俾人冻结啊，大佬。 唔系咁，但系就你其实你见到而家你话即系呢个特首选举嘅一啲消息咧，即系好奇怪系嘛？即系今日同一日，即系你除咗阿大口玲吓喺佢自己 D100 啊，即系佢嗰个即系节目定系点样啦？即系佢就话即系收到风，就系话啊。呢、這個阿曾俊華就10月咧就會宣布噶啦，咁啊同阿 即係阿達哥咧，即係琴日喺節目嗰度講，就係話佢引述啊，即係曾鈺成所講話，誒、哎，即係好快啦，即係阿 John 就好快咁樣就嚟噶啦， 不 謀而合喎，呢、這個係。咁所以其實嗱，我哋成日講啊，你新聞嘅嘢，你係往我哋講 multi source 噶嘛，即係如果你話多一個 source 嘅話，咁其實嗰、那個啊，即係嗰個可信性係大啲嘅。咁但係奇怪奇怪在咧，即係你發覺就係呢啲風咧，即係又係不謀而合，都係網媒吹出嚟嘅。即係你話嗰啲主流媒體嚟做緊乜咧？真 係唔係咁？你主流媒體其實有滲一腳，不過嗰個又叫成報啫。即係成報喺過去嗰一段時間裏面，即係求真嘅精神佢先噏啦嚇。 成報都係抄我哋啲觀點啊，好多都係，你明唔明白啊？ 因為 follow 我哋嘅差， 因為佢哋嗰啲觀點基本上咧，除咗一兩個 facts 之外咧，其實係分析嚟嘅啫嘛。即係其實係寫唔到篇新聞嘅，似係一篇評論文章或者係寫評多嘅。 唔係咁，所以嗰個咪叫個看幹切咯。 系嘛？ 看干涉就系嗰条友啊，即系写头版啊，嗰个嗰个笔者、啊。 哦 ，OK， 冇 嗰个名啊嘛，佢唔系新闻，梗系唔系新闻啦、啊。咁但系佢处理嘅方式，其实等于其实成个成报嘅社论啊嘛，系代表佢立场噶嘛。 唔系，例如佢爆一样嘢好简单，三样嘢啦。我记忆所及里边、一就话咧，成个港独咧系张晓明同埋梁振英一手一脚为咗保自己嘅权位搞出嚟嘅。 系、 第二。就話咧，包括具體嘅一個措施係乜嘢呢？就係、是、透過劉乃強去支持呢個青年新政啊嘛，即係俾錢啊嘛，培育呢啲組織啊嘛。第三就係話有個四人幫啊嘛，包括梁振英、張曉明， 同埋呢個大公嗰個老闆， 再加 另一個文匯老闆啊，定係點？ 再加一個文豪啊嘛， 文豪 文豪咪就係張德江。系咪？ 咁張德江佢最近即係你見到呢個遼寧省嚇、啊，因為即係反貪腐就捉咗成七十幾個嚇、啊，即係呢啲咁樣嘅人大落嚟，即係呢個亦都係係可以引證到啦。即係其實你張德江其實都係都係受緊即係戰啦，其實都受得好犀利啦，其實係。咁但係， 所以你話香港呢個地方係變成咧內地一個權鬥嘅一個嘅延伸咧。 從來都係㗎啦， 絕不為過。因為點解呢一度先至可以係顯示到呢個權鬥嘅蛛絲馬跡啊？你喺內地，喂，好簡單啫嘛，你試下可以咁樣出篇文咩？係唔得噶嘛。即係你想放風又唔得，你想作為權鬥嘅工具，例如唱衰你又唔得，因為全部都係夾實噶嘛。你唔好話出嚟抗議啦，係嘛？你舉個 banner 都唔掂啦。喂，你仲話寫篇文作為權鬥嗰個工具，係完全係唔可能噶。 嗯，系啊，唔可能啦，系啊。 咁所以今次你成个晨报呢篇嘢咧，我觉得大家系我都冇时间，因为嗰阵时候选紧举啦、就系翻去细心闻味咧，背后嗰个 implication 喺边度？你谂下，文汇大公博咗一次之后咧，就冇再博噶啦。 系、 因为有人觉得呢一个系军方背景嘅人，甚至乎我都听到佢话大佬，即系老共啲人，即系我转几下啫，佢话喂，連我哋個報紙都咁寫，咁大鑊，係嘛？同埋你係明係將張曉明同埋梁振英變成咧嚟緊嘅特首選舉，同埋嚟緊咧嘅內地嘅權鬥嘅一個工具，亦都係一個目標，亦都係一個手段。嗱，目標好簡單，拉梁振英落台，二就將個責任咧，港獨呢個責任咧，係完完全全、原原本本咁推俾佢。嗱 ，Anthony 冇講錯，喂呢、這個分析我一晨早講噶啦。原本我根本就完全感覺唔到我哋香港有呢個所謂即係由本土走向港獨嗰個土壤噶嘛，呢、這個係唔係好似噶嘛？因為老實講，而家你僆仔諗得出，唉、哎、唔好意思啊，我都叫僆仔啦，叫嗰啲啲僆仔諗得出嘅嘢，喂我哋晨早諗過啦，係唔 practical 嘛，係唔 feasible 嘛，亦都係做唔到嘛，越做係越大鑊嘛。即係我嗰個所謂嘅手勢波嘅理論啫嘛，如果有可以做得到，屌晨早提咗啦。你估大家係十嘅咩？你就係驚老共揸住你呢樣嘢。第一，你諗下而家佢咪加強喺教育局裏邊嘅控制咯。普教中又好，甚至乎而家連講都唔俾講啊，大哥。喂，呢、這個真係好嚇人嘅喎、哦，呢、這個亦都係劉慧卿術語、哦，好離譜啊，大佬。你講下都唔俾啊，大哥。 喂，连讲下可唔可以讲到 fee 唔 feasible 都唔得啊？呢、這个系咪香即系人民应该有嘅权利都唔俾啊？喂，你真系好夸张喎！就算我喺天主教学校读书， 嗯， 喂，我唔可以讲无神论嘅咩？ 系 有冇搞错啊？我唔可以放弃唔读圣经嘅咩？我要唔考添啦，去考会考嘅时候。 其实我甚至乎谂过一样嘢，就系咧通识教育咧里面有一科叫 IES， 就系一个个人专题研习，就是、任你做咩 topic 都得嘅。 咁咪做港独咯？ 系啦，可唔可以做港独咧？ 喂，其实呢个你又真系近啲。 喂，而家你系警告啲老师吊销佢嘅 license。 系。 喂，以前，唉，你咪中意咪讲咯，有乜所谓啫？你研究可能出嚟嘅结果话根本系好难嘅。包括可能我哋要建军， 系 咪？包括可能我哋要培训外交人才，包括我哋要寻求国际支持，亦都要自给自足，或者广东省好似阿淡咁讲，系咪 feasible 啲啊？ 嗯、 大家系即系相近嘅语言，相近啫嘅文化， 嗯嗯、 或者有价值。是 feasible 好多喎、啊，咁咪咁呢啲嘢研究下有乜问题啫？嗱，而家搞到连研究都冇得研究，因为你个包仔咧就系、是、以口号咧系代替实际嘅操作 嘅、 嗯，即系而家所谓嘅本土派，其实佢哋系冇研究过究竟嗰样嘢系咪实践到，同埋应唔应该实践，同埋点样实践嘅，从来唔问下边嗰啲问题，即系你写 paper， 屌你净系整个 thesis 嘅 dissertation 个 topic 出嚟， 唔系，我觉得佢哋唔系咁样谂嘅，其实佢哋就嗱，除咗一個我係特別記得嘅，叫做係港大咧，佢嗰、那個寫學院啊，嗰個總編輯咧，佢就話我哋要 prepare， 即係我哋要做多啲討論，要令到我哋係越多呢、這個叫做係即係準備港獨嘅功夫啊越好咁樣樣。我覺得呢個係實際啲之外咧，其他嘢咧其實都係其實講真啦，個個都有個 agenda。你見到佢共通 agenda 咧，就係鬥咗泛民落嚟先，係啦，鬥咗泛民落嚟先。你話即係港獨嗰啲可唔可靠啊？即係究竟係點樣做啊？呢啲嘢都係其次。 因為點解咧？成個喺雨傘運動個土壤咧，即係中港區隔。嗱，八三一嘅決定話俾我哋聽一個政治嘅現實，就係你唔搞老共嘅話咧，係老共咧係決定你嘅生死嘅。 嗯。 如果我嘅講法，即係所謂同阿黃俊傑喺度嗌交嘅講法就係、是：喂，咁我哋要處理中國嘅問題，我哋唔可以忽略中國嘅因素，無視現實。 嗯， 但係佢哋嘅諗法就係、是：，誒、哎，區隔咗就算啦，你有你，我有我，咁我就問佢啊嘛，咁你點搞到香港嘅民主啊？自己寫啊，你嗰本基本法，你係咪傻噶？ 全民制憲啊， 係咪啊？喂，呢、這個其實係對我嚟講係。本土嘅土壤嘅衍生嘅基本原因嚟， 唔系，我覺得最好笑嗰樣嘢就係陳雲啦，即係你話永續基本法啦，即係永續基本法啊，故之然咧就黑人憎啦，即係俾人哋感覺咧就係好唔爭氣啦、 嗯， 即係甚至乎嚇、啊，即係以前即係幫佢寫呢個城邦論咧，有個叫姓黎嘅，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啦，咁啊即係間唔中都會聽下我嗰排，即係話喂，其實你咁樣做。又話你如果你永續咗基本法之後，又話要同呢個中國結盟嚇、啊、做聯邦，喂第一呢、這個你係 一廂情願咯、 啊。第二你係自愿咁樣做呢個附庸國啊嘛。 其實呢我見到陳道呢喺網上面同人哋罵戰嘅時候呢，陳道提出一個 point， 點解話要永續基本法中國肯嘅？佢就 assume 緊當時呢香港係強過中國喎。咁我心谂，如果香港有能力强过中国嘅话，喂，点解你要最停成为中国嘅附庸国呢？系咪、嗯？你至少应该同佢平排而行，即系大家系一个，即系大家一个对等嘅地位倾偈噶嘛，或者谈判噶嘛，系咪？ 唔系除此之外，即系你话讲到永续基本法嘅问题，咁咪就系佢阿郑锦满啦喺选举论坛嗰度成日讲，即系或者咁俾人质啦，就系话，喂，如果你修改基本法啊，你修改边度啊，咁样样，咁佢就讲啊嘛。我哋就係修改一条嘅啫，啊，就 是、 基本法第五条，咁就係改咗呢、這个即係呢个叫做係2047年嗰个期限呢，咁、就 ok 㗎啦，咁样喂大佬呢期呢阿黄杨达呢就成日喺度屌鸠阿冯敬恩， 又屌啊冯敬恩之外，又屌啊陈雅明啊，又成系咁喺度屌啲僆仔，系咁揾啲僆仔不特止，仲系专系揾啲港大人开拖，就话要小心港大毕业嘅学生。 哇！呢、這个我都讲咗好耐喎。 你都你觉得要小心啊？ 唔系，而喺我接触里边啦，港大嘅香港精英咧，就全部都系醒目仔嚟嘅， 系 好识走位嘅。 咁啊，Martin都系港大嘅。 Martin 算系二类咯，喺我认识嘅里边。喂，你唔好话泛民里边嘅所谓港大嘅精英咧，绝大部分我认识嘅都系二类嚟嘅。Otherwise 佢哋唔会搞社会运动，唔会搞民主运动，一早出嚟做官啦，一早入商界啦，大好前途嘅事。你七八十年代毕业，八十八五年之前嗰啲啊，我讲紧，跟住嗰啲好入噶啦，大哥。 唔好差太远啦，嗱，讲翻先，即系嗱，佢就话。就是修改基本法第五条就搞掂啦嘛。 係 咪 最成日讲佢係真係成日讲呢句。 係啦。咁但係鸠达点讲呢，佢就话喺度而家就喺度屌鸠啊冯敬恩嗰啲，就係话佢当其时呢其实係即係有认同过呢个永续基本法嘅理念嘅。就同佢讲明呢，就係话喂，你唔系话纯粹永续咗就算，就係话其实你要修改咗然之后先至永续咁样。咁喂，第二，唔即係你人哋论，喂你自己阿郑锦满论坛讲嘅嘢，同你阿黄仁达讲啲嘢唔撚同 version 嘅，你唔掌佢嘴，喂我就当咗你 official 㗎啦，係咪？ 仲有一个问题就係、是、呢，以黄老邪嘅口号嘅能力呢，係冇理由呢係将五居公投、全民制宪、永续基本法呢捞埋一堆。即系我后尾先至认真去 study 咧，佢成套嘢，即系成个概念啊。呢度系总共咧系有呢一个十三个字嘅真言嚟。但系当中其实已经系显示到好大嘅矛盾。 系 嗱，有人话帮我听，佢话唔系全民制宪之后咧就永续基本法。 系啊，佢咁讲啊嘛， 讲法系咁 啊 嘛。但系对一个普通人嚟讲，嗱，你 sell 口号，你都系卖广告啊，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咁啊，系咪？我即刻 get 到你个 message 乜嘢啊？点解我话以黄毓民嘅功力咧？嗱，当日佢帮社民连作嘅《没有抗争，乃有改变》， 系 制约扶倾，义无反顾，系完全贴到咧，系社民连嘅身份嘅， 系 即民主党系用唔到嘅呢两个口号， 系 工党都可能用到少少制约扶倾义无反顾，因为佢有少少左倾啊嘛，系咪？少少啫吓，我讲紧。但系有五区公投全民制宪系冇问题嘅， 系 即系话我要搞公投，我要重新立一个基本法。 嗯， 好，重新立一个基本法，个 option 系乜嘢？第一，独立。 嗯。 第二，可能系佢哋所谓嘅次一质嘅就系城邦咯。 嗯。 或者邦联制咯。联邦制嘅一部分咯， 嗯， 咁就唔系永续噶咯，永续嘅意思系咩咧？即系话保留翻而家基本法所有嘅问题喺度啊， 嗯， 你系咪同意八三一可以落闸？你系咪同意呢一个人大可以释法？即系如果我去辩论，我就会咁问你噶啦，大哥，你讲永续啊嘛，跟住原来你话取消第五条五十年不变，我想话俾你听，五十年不变呢样嘢，其实只系中英联合声明里边体现嘅啫嘛， 嗯。 嗰、那个唔嗰、那个甚至乎只系喺嗰个成个基本法嘅序言里边系描述出嚟噶嘛？ 系阿希，你就好熟啦， 系佢熟啲系。 你话嗰、那个佢哋话修改基本法，咁修改基本法佢哋除咗第五条之外咧，其实佢哋唔净止第五条嘅。 系啊，因为有人问到佢哋啊啲大陆人喺香港生仔嘅时候，佢哋就会有居留权噶嘛？ 又唔永唔永续啊你？ 啊又唔永续呢条啦！啊突然间话唔永续廿四条啦。 咁廿三条你永唔永续啊？ 又话突然间话 即系呢个国家安全你永唔永续啊？ 即系问到先至唔永续。 系啊，问到先唔永续。 基本法嘅解释权一百五十八定五十九，我唔记得。 一百五十八。 修改又五十九嘛， 系 咁又永唔永续啊？ 但你讲咁多， 你越搞越多。 你讲咁多条咧，你都唔敢掂第一条。 系啊， 第一条就系咩啊？ 香港系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啊嘛。 系啦、啊，喂，你嗰阵时，喂，鸠达，你嗰阵时成日话港独啊嘛，即系你建国先至系 in 啊嘛，你个咁民主系 out 啊嘛，喂，点解你要永续第一条啊？哦，原来你建国。即系你所谓嘅建国系真系建设祖国、哦，系嘛？如果唔系嘅话，你点可能即系叫人哋永续？你第一条就系叫做系，喂，你而家嗰个叫做系永远成为中国一部分啫。而家班僆仔、青年新政又好，本文前又好，喂，佢哋讲到明，虽然嗰啲嘢我哋唔 buy 啊， 就是话我哋要建构呢个香港人嘅民族身份啊嘛。 嗯， 如果香港人嘅民族身份系一个独特嘅民族，系一个独系一个唯一嘅民族嘅话，喂，你点能够系成为永即系呢个总永远中成为中国嘅一部分啊，大佬？ 所以咧，谂翻转头咧，点解我用呢一个黄老邪起口号起 slogan 嘅一个讲法咧？其实我觉得呢一个咧，我估计系一个雕嚟。同老共的一个deal，包括确认书，包括起一个永续基本法的口号，因为你嗱呢两样嘢好吻合， 就维新啊， 呢两样嘢好吻合噶。确认书里边确认你是要拥护基本法，包括边几条，其中就是第一条啊嘛， 系 咁佢咪攞呢一样嘢永续基本法，即系话我都支持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呢样嘢咯，所以佢哋咪签咯，几快手签啊！你谂下，我嗰阵时候都估错啊！我真系以为泛民咧，嗰啲保守即系主流嗰啲咧，工党啊，民主党啊，或者呢个公民党，我以为佢包仔之前都丢咗，点知原来唔系佢丢，原来系黄毓民去丢。嗱，呢个后屘我系事后咧系茅塞顿开嘅，因为嗰阵时候我都唔得闲，即系理佢啦，即系扫黄就算啦，系咪？主要针对佢啲即系过去嗰四年嚟嘅政绩啊。但系你后屘谂法，永续基本法签确认书。是同一个套路， 系 点解要咁做呢？你明知系互相矛盾嗰啲嘢，或者你自己都未搞清楚嘅，即系你话你问开第五条啊，咁啊改咯，廿三条啊咁又改咯，廿四条双非嘅问题又改咯，咁样即系话你冇谂清楚究竟你嘅全民制宪究竟系点样去搞佢嘅基本法嘅条文啊？ 都唔系制宪修宪啫嘛，全民修宪， 嗰系修改基本法咋？ 你係由全民制憲變咗全民修憲，跟住全民修憲就變咗永續基本法。 同埋你要同阿爺丟㗎，如果你咁樣去改嘅話，喂，所以嗰次我問阿黃俊傑都係咁講，你知唔知究竟修改基本法嘅程序係點㗎？是好难过得到的，先立法会三分二行政长官。 你个文法咁似呢个 Now 嗰个记者问郑锦满嘅。 跟住你要基本法委员会去研究过，研究完之后跟住你港区嘅人大代表再嚟一个人大。喂，你点必不可少系你要同老共丢㗎。头先阿希讲啱，喂你系假设老共冇咗我哋唔得，我系一强势，你叫佢鬼到拉脚趾都得。即系你真系咁讲啊！而家系现实，政治现实就系咁啊嘛！老共舐脚趾，点解会咁样？解放军行开咁嗰只啊！喂，你真系咁大？美国佬而家都怕咗佢啦，英国佬啊冇行玩剧走啦，有钱就算数啦，大哥。 系、哎、真系 喂，所以佢今次嗰成个嘅做法喺叶普成嗱，我主要针对叶普成，点解无端端会提出一个永续基本法的口号，涉咗喺呢一个嘅五区公投同埋全民制宪里边咧？嗱，呢个就值得怀疑，就系话根本事前佢哋已经同阿爷系丢咗，而佢哋都好有信心，就系藉呢一次嘅选举嚟一次大翻身，真系相信咧，起码咧系几区可以当选。但系佢估计唔到，喂，你一讲永续基本法，其实你系唔熟书。亦都冇足嘅充分嘅準備去 defend 嘅，你咪全面失陷咯。 但系黃洋大嗰區佢冇可能會覺得佢自己當選到嘅，我奇怪。 唔係，我覺得咁黃洋達咧，有啲人係唔信。黃洋達今次睇成個款係唔似想當選。 係咯係咯， 亦都係一個deal嚟嘅。你問我，似係一個deal嚟嘅，就話你諗下佢玩。運動夠講，去到論壇嗰陣時候咧，係完全唔 serious 嘅。你睇佢一百毛嗰段，即係阿山問佢幾個問題，佢對住個鏡頭笑啫嘛。呢、這個唔似係平常嘅黃洋達嚟噶嘛。跟住你揾兩個公仔佬，即係左青龍右白虎啊，傍住你總結，你有冇搞錯啊？你揾都揾個斯文少少嘅，即係如果我啊總結，即係都唔好揾 Anthony 咁，咁我側邊啦，大佬係嘛？即係唔襯啊嘛。喂，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道理嚟啫嘛。佢一次唔想贏。但后期咧，我后屘我感觉到阿爷要确保呢条友系唔会甩底嘅话咧，一定要出陈达操， 系 一定要出陈达操咧，系攞个万二飞， 系 因为点解佢真系讲到明系港独啊嘛， 系 点解佢唔吊销陈达操咧？嗱，呢个都系我疑问嚟噶， 系 就系因为确保令到黄洋达不能够当选， 而 呢一个系一个deal，以黄洋达嘅性格。 點會唔想自己當立法會議員啦、啊嗯？除非你要俾好大嘅好處，亦都唔會咁樣 hea 選法。 嗯， 嗱，我喺九龍東，我好清楚，雖然即係我唔會即係周街喺度接單，即係走落去接單張，因為我嗰個位唔啱咁，一開就開車走入嚟，但我唔覺得佢遲咯。喺成個過程裏邊、 嗯， 喂，如果你真係想當選，永續基本法你都要答啊，係嘛？ 係。 喂，我哋一冚冚埋，我頭先十五分鐘之前我喺度諗，想定呢個 topic 嘅時候，喂，我都度一度。喂，唔係好難答嘅，如果你真係要答嘅話，答到咁樣嘅成班友，喂，呢個係一個最大嘅疑問。 係係。 嗱，陳澤濤可能係俾人利用。 嗯， 嗱，我就冇去到咁誇張，好簡單啫嘛，使乜阿爺直接叫你去選啫？ 係， 揾啲人去鼓勵你選都得啦， 係， 係咪？喂，夠噶啦！我樓下嗰個阿叔啊，康更嚟嘅，我嗰日問佢：阿叔投邊個票啊？投陳澤濤咁樣。 嗯， 佢係點嘅咧？因為經常同我打招呼嘅，佔旺咧一收工就去嗰啲人嚟嘅。 哦， 投佢 係， 所以咧。泛民嘅主流係絕對要反省，喺我的角度，包括我哋自己在內，係你而家係完全脱離到個世代。 嗯、 你起碼嗰啲票咧，我哋唔可以俾人咧係咁樣一鬆咧就走曬。 但係我又咁講喎，其實激進飛咧，如果係話講激進飛嗰個諗法咧，佢真係即係我依家在 邊度幾出激進啫？佢係嗰個口號啫嘛。 佢係黐住青年新政啊嘛。 如果真係確認書係認真、 嗯、 玩嘅話。陳澤濤應該係叫吊銷啦， 係絕對係。仲有鄭錦滿都應該要吊銷。 點解唔吊啊？因為佢仲有攞嗰兩三個 percent 嘅作用啊嘛，係確保謝偉俊上女啊嘛。 係、嗯、 喂，你成個呢個係一個 logic 嚟㗎，同、埋你睇翻個 sequence， 謝偉俊無端端去替白韻琴選呢一個嘅超區議員，諗住係上呢個超級區議會， 係 諗咗好耐。你諗下，趙善堅嗰次都問我啦。喂，謝偉俊真係問你，你係咪唔選咁樣？好似好擔心我去選定唔選咁樣。因為我選有個好處就係，我可以同阿勾達拆咗啲飛佢。我一早講咗我唔選㗎啦，我理得你謝偉俊當選定黃大當選都對我嚟講係don't care don't mind， 係咪？但係最重要一點就係唔夠，即使我事前同你丟咗叫你 hea 選，你梗係要表演翻出 hea 選出嚟啦，仲要揾多個人嚟幫你拆一拆佢。講到明講到。 嗯， 又有新鲜人嘅感觉，素人感觉。嗱，呢、這个未必陈泽濤系知噶， 所以我觉得， 但系你出嚟嘅客观效果一定系咁。佢好笑，我后屘我睇个 post， 佢话我12000几票，啲人系宁愿射落海都唔投黄弹啊嘛。屌、你个个都系咩，阿哥？12000几票里边，可能有啲射咗俾胡志伟，有啲可能射俾 快必， 快必有啲可能系射俾谭文豪，但可能系绝大部分。都去黃仁達度，我話俾你聽、六成到七成，我估計啊，你冇得咁問噶嘛。 因為激進飛真係咧，你個形象或者你講嘅嘢咧，睇落好似係激進咧，佢就投你啊。即係如果你咧第二日去立法會選舉嘅時候啦，我掟磚咁掟咩梁振英咧，我估你已經攞好多飛。 所以其實如果係陳澤濤唔選嘅話，分分鐘贏咗噶啦，夠膽。 唔係，同埋你當日你個。你動曬過去快必度啊嘛，你快必係由5% 加到去9% 啊，好，即如果你話最後嗰啲民調係相對理解係準嘅話係咪？咁所以咧，其實你用一個選區，頭先阿希舉嗰個咧個例子，其實已經好明顯。 嗯， 喂，而家香港嘅政治、香港嘅選舉、香港嘅抗爭，如果你係冇對老共喺香港嘅部署嘅分析咧，你一係戇居。冇知識，冇事嘅。 嗯， 休息一陣。 花生就當飯食，我哋係最積極。HKPeanut.com， 我係鄭兼漢。